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档繁殖，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档繁殖，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黄之锋。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点样样啊？嗰、那个肥佬奶，自己又唔做节目，又揾我嚟，吓、啊、日日飙同上身都唔系掂噶喎，咁样样啊，翻鬼仔。 Actually, we have been not 啊、我上个礼拜都放假，你都冇做节目啊，系咪？ 放假梗系同屋企食饭啦，仲翻嚟托宅咩？ 你都唔系个礼拜，好似即系翻咗 mainland 咁样样啊？ 你又翻大陆啦？你嗰度咁近大陆？ 唔系噶，我其实我想嚟做呢、這个即系、就是、web radio show， 我好 frustrated 噶，我又睇翻啲 comment 噶，有啲人话我系印度佬，有冇搞错？ 笑冷死嗰啲人啊！你咁样讲嘢， 我点会系印度佬？如果我系阿差，我请你食鸡髀。 你请佢食屎啦！你个捻多屎！过去嗰个礼拜六啊，有条友仔啊，嗰、那个梦中人叫曹星如打拳喎、啊，你有冇睇啊 ？Well, this is a talking point. Actually, I 睇我冇睇 live 嘅，我係去即係當然好多人喺 Facebook 開始即係變成一個 talking point 嘅時候咧，咁我當然就係去即係睇翻。啲新聞啦、啊、咁樣 ，it is very interesting actually， and I think it is 係一個好 astonishing 嘅比賽，因為我自己就唔係 actually 唔係對即係運動啦，咁就好有興趣啦嚇咁啊，咁所以而家我都唔係好清楚，即係如果你 boxing 係原本係點樣樣嘅，咁經過咗上個禮拜六，咁我覺得我 不如行埋嚟俾我打兩錘啦，唔該你。 我學到好多嘢，係咪？你睇點睇個樣，你都似 sandbag 到過我啦，係咪？我打你個 sandbag 好過啦，係咪？除咗個肚腩之外，仲好多地方俾人打嘅係。 我打你兩錘，你啊即刻精神爽利，係嘛？ 你唔好打兩錘，你咁叻，你打裝試下後面係埲牆，你試下可唔可以對穿牆啊？你老母臭閪！ 隔離嗰個嘢翻咗加拿大啦，如果唔係佢隔離啊，撩佢過嚟打啦。水哥講撚咗好多次噶，係嘛？佢過到嚟啊，打佢翻大陸啦，咁撚多嘢講。个徐星如喺嗰度啊，佢点解唔捻去读卷啫？佢读捻咗卷就冇咁多争拗啦，吓、啊？喂，佢系大陆神嚟噶，嗰个系咩神啊？嗰、那个系光神啊！光神话佢赢就系赢，光神话佢输就系输，光神话有光就有光，冇光就系黑咕窿啦。喂，而家呢个蒙猪眼咁样打卷法，个个都香港人话佢，喂，呢场比赛你赢得唔光彩喎、啊？吓、啊！你赢嗰样嘢叫咩？赢嗰叫点数啫。你老尾你俾人打到猪头咁样样，猪头都有得赢嘅咩？狗头有冇得赢啊？吓、啊！你打到咁样样，猪头咁样样，你唔觉得你自己快啲去睇医生啦？你仲喺度举拳，你仲喺度话俾人听你赢，冇得赢噶啦！你翻去睇医生啦。啊！我又唔知个日本仔点解同佢重赛，拳证话咗点啊点啊，重乜嘢赛啫？吓、啊！都三张分子都话俾呢啲香港人听。边个赢边个输，你唔冷中意嘅你就唔好睇，系嘛？我哋呢啲好以话为嘅，我哋睇过最多咩波啊？睇英国波，好衰唔衰？捧着对曼联，嗰对曼联场场都十九几球射球，有边次佢赢啊？上一年成日都输鸠咗，成日都和鸠埋。喂，唔系计攻势噶，大佬，你最后个比分输咗就系输咗。 咁你既然係比分輸咗啦，輸咗就冇得講啦，日本真係執包袱返去日本啦，係咪俾人軍法啦。喂，你香港贏咗就贏咗，唔需要咁多搞基格保事實嘅。做乜需要重賽呢？係咪個個睇完場拳就個個變撚咗拳擊顧問咁樣樣，又話呢個贏，又話嗰個輸，又話嗰拳打到，又話點樣唔計數喎？人哋三個拳證喺度寫分喺度，話俾你聽打中咗幾多拳啦、啊！你以後要唔冷送佢，唔冷送我唔好睇電視啦，吳家產。 Actually, I'm quite afraid because I don't know who is next door 啊！我你無端端講到好似隔離有個拳手定係有個拳證喺度， 崩冷咗啦嗰個咁樣。 Anyway 啊，咁但係 anyway which is 我覺得其實成件事就好簡單嘅啫，係就係、是、你嘅講法 ，Raymond 你嘅講法，我又覺得唔係太過同阿 Rex 啦，對 Rex 唔係太過公道啊，係因為人哋唔係好似 Molino 咁樣，唔係好似阿 Jules 咁樣，佢 park the bus， 豪斯啊唔該 ，He was not park the bus， 嗰個係拉丁人嚟噶，唔係 Jules 啊，嗰個係豪斯啊， 佢冇 park 大巴啊，佢其實佢 個個禮拜都 park 大巴，個個禮拜都係六個後衞啊，你知唔知啊？ 我唔係話你對 Manchester United。我係話阿 Rex 啊，阿 Rex 佢嗰晚佢唔係拍大把，佢係有 tactics 噶，係咁其實我 think 其實係好成件事好簡單啫，就係好多人因為阿 Rex 咁就話好犀利啊，咁樣就22 games 嚇、完全係贏曬，咁啊覺得佢represent Hong Kong， 咁就大家開始關注，咁其實都係阿 Rex 佢，我相信佢或者拳擊界都係 boxing 嘅。做 boxing 嘅人都係好希望有咁嘅結果，就係開始拳擊呢個運動係香港人多啲人談論，係咪？咁而家就 梗係談論啦，嗰啲咩歐海崇啊、跳高嗰個冚唪唥去曬現場撐場啊，共撚多靚女，梗係多人談論啦。 咁啊好啦，咁個喺度談論嘅時候嘅話，咁當然有好多以前未睇過 boxing 嘅人，咁未睇過 boxing 嘅人，佢唔係太過了解。是boxing 嗰啲 rules 係點樣，咁咪大家咪問囉，個 rules 係點樣，點解佢會贏咗，咁大家知道喔、哦、贏咗啦，咁樣咁咪個 story 唔 係 呀， 是 finish. 你錯啦，你有冇上 Facebook 啊，哥哥啊，唔 係 呀，佢輸呀。 I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I know. So I'm going to say that, 其實你有啲人我見到有啲你好似你 send 過啲文俾我，雖然我唔係睇登攀明中文字，我靠 睇唔明中文， 我靠 Google Translate 咁樣，咁大概知道嘅意思，即係佢有多人就係、是、講到好極端，講到好大件事咁樣。 例如呢 就係、是、話嘩你 why the people in the internet 去 judge a Rex 啊運動員咁努力，是即是他就操是咁操 fit 自己去打拳。 以前我哋就话冇相冇真相，冇片就冇真相。而家个个都系睇同一条片，於是个个都觉得自己有真相。问题就喺现场睇片嗰啲有真相。你话我不你即系你话我听嗰晚有睇现场个转播嗰啲人有边个条戏系服嘅先，个个都唔肯服。 喂、well, 咁系讲緊兩個 categories 嘅嘢啦，係第一個 categories 就係話，咁成個拳賽本身，咁因為就係阿 Rex 俾人打到變豬頭咁樣，咁大家都覺得好個好自然嘅，就覺得打到豬頭嗰個就應該係輸嗰、那個，咁依樣嘢我又覺得係你係即啲人係可能會咁樣誤解咗成個比賽，咁我覺得係可以去解釋俾佢哋聽嘅。 嗰次 黃 旭文都冇人俾人打到豬頭咁，佢又輸咗。 well， 佢输得好生光颈靓，仲去马场嗰度拉头马，你又点解释咧？ 佢唔系输俾打拳啊！佢嗰个系唔好以为我唔知啊！嗰个系皇上啊！俾人打到变柒头，嗰个系皇上啊！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啊！ 系 啦，咁、 一次唔记得。 咁但系另一个即 categories 嘅 matters 咧，就系大家会谂呢、這个。是咪一個第一係咪一個 home game effect 咧？咁呢個喺個 Rex 嘅 home game， 咁大家都知道你即係主場， 即係主場仲冇 主場係總會有啲優勢。咁呢個 我哋例如你话睇 football 咁我哋都明㗎啦，主场你曼联4-4-2-4系咩费格逊 主场就系和咗12场， 费格逊时间因为嗰个唔系费格逊啊嘛，因为嗰个唔系费格逊啊嘛，费格逊时间保时波到90几分钟都仲系等我哋入波为止咁样，呢啲主场系有啲 气势 令到你裁判有一啲系俾啲一啲唔觉意有意无意咁样俾嗰啲优势俾对即系主场 裁判唔系香港人， 主队系啦，我就系想讲， 仲有一个日本仔、哦， 咁大家唔知道啊嘛，大家唔知道，咁就觉得系咪有啲主场令到件事就唔系太公平咧？而呢样嘢，我觉得 I really think that is very valuable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to treasure Hong Kong， 即系大家如果系即系觉得比赛要公平。而唔係話啊，佢係代表我哋，佢係香港隊或者佢係中國隊，咁就我就一定要撐佢，佢一定要贏硬咁樣，香港勁抽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反而先至係 well， this is Hong Kong， 大家係覺得嗰個公平係緊要過我哋自己有去贏。我覺得反而就係呢種諗法，其實就係值得大家係去係諗多啲。我覺得係 is a very good point of view to。是去睇返即係成件事。咁當然呢你話有啲人係咪 go too far 呢 ?Yes, 我知道有啲人呢就講到好離譜嘅，就話打黑拳啊，又話即係即係因為佢同葛佩凡影相啊，咁所以佢都係即係建制派啊，所以就係。 葛佩凡聽佢好痛，佢係想去睇醫生，你個姓葛嘅肥豬就唔俾佢睇醫生。你話呢啲咁嘅建制派。 呢個講開有講，其實就係、是、我都覺得幾方面唔同嘅。嘅意見嘅朋友，其實喺呢一 就唔應該特別睇醫生嘅， 就 應該翻屋企等死。 一齊即係 fuck this speeches，this speech， right？ 嗰個男人女人而家都唔知道。 Well，I assume 佢身份證填咩都可以係假。 I know I assume 啦，係咪？ 佢 言 博士證書都可以喺沙地阿拉伯買翻嚟 咯。 點解出世指個男同女唔可以買翻嚟？ 唔係沙地阿拉伯，係 Pakistan 啊， 巴基冷淡 啊咁。咁即係话喂你个一切唔需要係去讲其他嘢啦，应该就一好明显 obviously 葛佩凡呢条八婆应该屌佢老母臭閪啦，唔使屌佢老母臭閪，屌埋佢个臭閪都得呀，係你最鍾意㗎啦 Raymond 係咪 人嚟㗎、啊、我个妈知俾你唉。 男人都可以閪佬嚟㗎嘛，唔好以为我冇听你哋节目啊。以前我记得有个节目就话咩叫閪人啊，閪人就係因为男人都有閪所以就要屌嗰就閪人啊。唔好以为我冇听到你哋啲咁嘅节目啊，系 咁精警， 好似嗰个人叫 CK 啊， 讲佢自己就系一个虾人。 咁所以啊，即系如果有一啲我见到有一啲你 send 俾我睇嘅文章就话哦 ，Hong Kong 吓、啊、，Hong Kong do not deserve 吓、啊、Rex this kind of very brilliant 吓、啊。athletes， 咁我覺得就即係 go too far 啦，係咪先？因為大家即係、就是、你覺得呢幾年香港人好多嘢見到一啲唔公平嘅地方，咁所以就好容易諗咗嗰個方向。咁呢個我覺得係都係好容易理解嘅一個事情啊，係咪？咁當然有啲人係好惡意嘅，係好黑人憎嘅，係有呢啲咁嘅人喺度，我覺得都一唔出奇，係咁，但係嗰啲都係一小撮人嘅啫，我覺得都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大多數嘅人，大多數嘅人都係覺得唔係太清楚嗰啲 rules 係點樣樣。咁我一睇，我就算我唔明，我自己本身都唔明㗎。咁但係睇完佢個 coach 出嚟做訪問，咁我都已經明咗大部分啦。咁嗰個係 accidental headbutt， 呢個係裁判判咗，咁呢個係一個意外，就唔係一個重要嘅或者專登嘅一個。 襲擊 咁就咁，所以就係、是、所以呢個就冇加分，亦都冇減分，係咪？咁而令到佢受傷，因為安全起見，你要終止嘅比賽。咁終止嘅比賽，如果係四 round 之前係終止嘅話咧，咁嗰個比賽就會 no contact， 即係冇賽果。咁如果四 round 之後去到第五 round 開始，如果停嘅比賽嘅話，就根據嗰陣時候嘅點數啦，嘅 points 就係去比分啦，咁樣樣。咁嗰個教練都講到，其實話。当然The Japanese 佢输咗佢唔高兴，但係 Rex 自己都唔高兴，因为佢即揀 Japanese 呢个前嘅冠军做佢对手，其实就是要挑战要 challenge 嗰个现任嘅冠军㗎嘛。咁所以就係要希望打足晒12 round， 打足晒就令到真係即Rex 知道自己嘅实力又去到几多少， 系咪真系可以抽得掂？而家现任嗰个冠军，现任嗰个冠军好似都系未输过噶嘛？咁所以打唔晒成场，咁所以大家都唔高兴。咁而家大家都 rematch 咯，我觉得就其实大家都唔需要去 argue 啦。咁样即系如果双方 both of them 佢哋都觉得需要 rematch， 即系佢哋都唔系好 satisfy 佢哋而家呢一个比赛嘅咁样嘅结果啦。咁两边都话要 rematch， 咁但系大家即系喺度嘈咩嘢咧？我又唔明白啦。 即系呢个香港咧。就咁多年咧，就真系都唔知变成点吓。啲人咧有晒证据啊，有晒裁判记录喺度，都要同你拗一撑。就正正系咧，好多香港人唔明嗰种，你点样反共产党咧？系嘛？人哋有时做啲好嘢你又反，做衰嘢你又反，唔做嘢你又反，做嘢你又反多两反。咁啊，覺得咧，你啲人爭取所謂叫做民主咧，係唔配有民主嘅，因為你啲香港人咧根本你就唔講道理。你知唔知呢兩日我喺 Facebook 睇到啲嘢人咧，就睇咗一個，我又唔講得名，因為佢係公眾人物，仲要娶咗個好靚嘅老婆。問題咧，佢就自己係一個公眾人物，咁就好高調咁講咧。 公眾人物。 簡單嚟講係明星啦，明星又唔撚識我，我識佢老婆嘛。 你又識人哋老婆？ 係唔好講呢啲。咁、那個問題就係、是，佢就話俾人聽，呢啲唔止係假拳，呢啲係香港 marketing 要做一個聲出嚟，曹聲如就係嗰個聲啦。所以無論如何，佢打得好，打得唔好，贏輸都好，佢都係一個明星嚟。佢就唔中意你哋香港咧。点解咁多人鍾意做声嘅呢？係咪真係好嗰啲人又唔赢又冇人帮佢做。点解呢个瘦猛猛係咪硬又蒙猪又唔靓仔俾人打到猪头咁样又要帮佢做声。你知唔知香港好多人系唔放弃㗎，佢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佢有好多香港人就觉得点解而家大陆佬同以前啲英国佬争共远係咪乜嘢唔好都系大陆佬嘅事。咁梗係大陸佬啦，唔通英國佬咩？問題就係、是、你哋唔識得講出大陸佬做啲嘢有乜嘢錯，錯同唔錯都唔識講，淨係識得上網，淨係識得喺度批鬥。你見到咁撚多拳賽嘅專家出嚟，就係喺度同你討論邊個贏邊個輸，但係就係我敢輸到冇一個人睇過一場比賽，除咗曹星宇嗰場。大家都認為自己有事實，咁你話香港點樣調 節？ Raymond， I 我唔係 Raymond， 我係肥，我係潮州嘅肥佬奶。 I 時夠冷淡啊，屌老母 ！Somewhere I agree with you， but somewhere I disagree with you， 就係呢個，我覺得我你頭先 send 俾我篇文講話咩啊？即係 Rex 嚇，即係 Hong Kong people don't deserve a Rex 有啲咁優秀嘅運動員，我覺得 it's gone too far。太過分，即係有，因為如果有啲所謂話嗰啲宣文啊，嚇 sour people， 哦、 啊，佢你話網上邊啲人嚇、啊，即係做自己係一個 internet judge， 嗰啲叫做葡萄冷， 係啊，係，咁啊，即係 great penis， 係，咁咧就。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淨係香港人嘅或者香港嘅現象，全世界 internet 嘅地方都係有呢啲咁嘅人存在㗎啦，係 they exist everywhere。 我識得有個朋友叫呢叫做 loser 嚇、啊，唔係你成日話人係 loser 咩？ 我冇話人係 loser。呢個係兩件事，嗰啲係 loser 嚟嘅。 咁所以。即系呢件本身系一定系有啲咁嘅人，即系喺 internet 上面自己变咗个 judge， 系有屌唔系有屌咁样。咁呢个唔系我唔觉得系代表普遍，就系、是香港人嘅心态。咁你香港人就你梗系会即系支持，希望支持自己嘅运动员啦，系咪？咁但系唔知呢样嘢，我觉得好得意噶。系你唔系话人哋做得好屌又做得唔好又屌咁样，而系个问题就系、是、好似你咁讲，其实系运动上边，尤其是香港嘅运动。如果我就咁我 Google 下啲 news 啊，其实都有讲紧，即系而家香港嗰、那个其实嗰、那个因为嗰个奥委会啊，那个体育嗰啲 authorities 啊，其实都系即系 pro government 噶嘛， 系咪都系嗰啲有钱人嘅后代去话事噶嘛？咁所以其实 嗰个嘢啊嘛， 所以本身系咯，又就取走去取咗运动员啊嘛，系咪？ 系 咯，咁所以你本身大家对香港嗰个体制出到嚟，好似你咁讲系嘛？点解特别系曹星宇？阿 Rex 一個人可以突圍而出咧，其實係咪有其他一個優秀嘅運動員？佢係咪做咗啲妥協先至可以即係出到嚟比賽咧？係咪佢中意同郭佩凡影相，佢先至可以比到賽咧？咁呢啲係喺依近幾年喺呢一個即係 political 嘅 context 入邊，大家有啲懷疑，我覺得係情有可原嘅呢樣嘢。咁但是我哋問完咗之後，我哋當然唔係覺得就話啊，佢哋一定係即係打假波啦。咁樣我哋見到而家係第一，即係如果係你講緊權證，我哋講緊權賽嗰啲 rules， 其實就算係啲 rules 本身，我哋都可以即係 discuss 佢係咪一個即係 fair 嘅 rules 噶嘛，因為啲 rules 係可以改噶嘛。係咪？ 以前你打拳嗰啲 rules 要俾啲網民去 discuss 啊，又講嘢。 越位點樣叫做 offside 咁樣，你可以，我哋可以講好耐噶嘛。 踢足球係咪 offside 關你冷事？你瞓打籃球啦，踢足球 唔 係 offside， 唔 係 俾人講 噶嘛， 唔係講下都唔俾啊嘛，你老母係咪？即係咁。而啲權啲 rules 係可以改嘅，咁當然我知道我 I know your point， 即係話佢哋唔係討論嗰啲 rules 嘅問題，佢哋就係話唔抵得，係咪 Rex 咁樣嚇，係咪即係都係人哋幫手，唔係靠真正嘅實力嘅咁樣？咁但係 I think first of all 嗱，而家佢嘅目標佢講咗啦，佢係挑戰世界拳王。挑戰嗰個日本拳王係咪先？你要做到世界拳王，咁你就要出去打，你冇得咧，即係次次都喺香港打嘅，係咪？咁呢啲冇得呃嘅。如果佢真係做世界拳王嘅話，咁咪你 Rex 係更加可以用成績係去說服人咯，係咪？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就係話，我都係覺得係你其實運動本身係一個都係一個政府嘅 propaganda 嚟嘅，從來都係。你是透過一些運動是令到啲人支持那個國家或者支持個政權，咁呢樣嘢其實喺而家咁樣嘅 political 嘅 context 入面，我覺得大家有個 alert 係好正常嘅喎，係咪？即係話而家我講過有講一個 football 嘅例子啊，就係Syria， 敍利亞啱啱踢緊世界盃外圍賽，佢可能即係第一次可以踢到即係 World Cup 嘅 final stage。系咪佢对 Australia 咁咧？第一场波就一比一，第二场一仲踢埋第二场咁样，系佢打赢佢。如果赢咗澳洲嘅话，咁可以参加世界杯咁样。咁我见到好似我唔记得系咪 BBC 定系边一个边一个做过嘅专题系讲即系叙利亚嘅 football team， 其实系讲紧一啲反政府嘅，或者對於嗰個阿薩德嗰個 campaign， 敍利亞嗰啲使唔使帶火箭炮入去咧？ 嗰啲有多 踢下俾人 波 炸咪撲街。 原本踢緊即係最 top 敍利亞最 top 嘅球員，因為有一啲其實因為反對係、就是、 軍人嚟嘅， 反對唔係佢反對阿薩德，所以佢先put into jail。 哦， 嚇、啊，咁剩翻嗰啲淨係。 即 係 李建和拉楞咗去坐監， 淨係揾啲咁李建和唔同啊！李建和打球證啊嘛，係咪？ 哦，咁 啊， 又好似係就崩口人士崩口碗， 和桑地 啲球場供緊多波牛 啊！阿和叔，但係 in a sense 我係非常之 respect 佢嘅，係 永遠都係大善傳大個波，唔知道去咗邊度。 因為個 referee 還拖好唔老禮，我都覺得個 referee 應該係抵揼嘅。 長毛都係衰， 應該阿和叔打柒佢 OK 嘅，因為阿和叔都係停一年賽嘅啫。但係個 referee 好似 suspend for a lifetime， 俾佢再做球證啊嘛，係因為佢還拖啊嘛，係嚇。anyway， 即係 見到你長毛唔打死啦，咁樣衰。 即是你原本你打你敍利亞內戰 Civil War， 佢打仗咁樣，哇踢波踢到贏到入世界盃，應該即係國民好開心之喺，咁好似佢哋當年即係外圍賽，即係幾個月前贏咗中國隊贏1-0，咁跟住令到敍利亞嘅內戰所有決定所有嘅內戰嘅 parties 都停戰一日。是咪咁？所以我覺得中國足球隊係應該攞諾貝爾和平獎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但係其實佢當中一啲真係一啲 very great 或者 或者是即係最 top 嘅 footballers， 佢原來係因為唔為咗，因為可能淨係因為佢哋接受訪問嗰陣時候冇賺到阿薩德，跟住就俾阿薩德就 put into jail。咁其實 即係好似北韓咁用高射炮， 係咪一個咁勵志嘅故事咧？係咪先？即係話喺個情況之下，你佢支持一個運動，佢哋攞到啲成績翻嚟，咁樣咁係咪會變相係用佢哋嚟做一個即係對 管制人民嘅工具 ？dictatorship 嘅一個 campaign 或者一個 propaganda 咧？係咁。 咁要睇下啲運動員係靚仔係咪靚女咯？即係如果個個都好似歐海崇咁樣。咁咪支持下政府咯，冇法。 你講起呢個 point， 我覺得 very important 啦。例如哈薩克有個打 volleyball 嗰個高妹啊，係嗰、 哦哦哦哦 那個即刻佢出咗名之後，嗰、那個阿哈薩克個總統就即刻委任咗佢做，即係好似立法，好似 legislative council 嗰啲婦女委員會嗰啲 committee member。 又好似係，但係去到最尾都係做。 What？你嗰下 action， 嗰啲政客冚唪唥都系俾人。 你嗰下手勢係點解 入？都係俾人入咯、啊，都係俾人入同埋俾人 you, D 咯。 You really mean that？ 梗係啦，你做嗰啲位唔係俾人 D， 我嚟做乜嘢啊？靚女，梗係領導石先啦。幾時輪到我同 你？你冇翻咁高，你都食唔到啊！ 瞓喺度啊！邊知邊個高邊個矮咧？你又冇經驗嘅，你真係。 真係喎！你 remind me， 好似你咁高，你如果見到佢，應該你可以食細餅咁啊 ！Very good 啊！ 佢瞓低喺度一樣嘅啫，你又唔明白。 有波餅有西餅，你食啊！你啱啱好啊，係 Raymond， 你食唔食啊？瞓半個俾你食，唔使驚，唔 波餅可以分到一個。 老餅一人一邊， 西餅好難， 一人一。 点啊？点分到啊？ 我一人一边噶嘛，人哋有两只奶，你又得一个嘴，系咪两个人两个嘴咁啊？叫做凑得冚啫。 It's unrealistic， you know， 你最多系一前一后，唔可以一人一边噶。 你有冇见人啲牛啊、啲猪啊，冚唪唥几廿只奶，好多只猪仔噶嘛？你又惊逼啦，又唔敢逼埋去冇奶食咯。 Well, if you use this example， 我问你啦，如果系真系有个女仔系真系一派黏头喺中间咁样，你有冇性欲？真系喂，真系有，真系有嘅，你知唔知道啊？真系有呢种即系 DNA。是一啲遺傳性疾病， 包住得唔得？ 遺傳性疾病咁樣約三四個鏈頭一排喺中間直落嘅係。 得個鏈頭，但係就冇個 打直咁樣咯。 網約 係啊，使唔使我 send 啲相你睇下？ 唔好 睇下仲冇性慾，睇下仲食唔食西餅，仲食唔食波餅？屌老母！ 唔食啦，唉，翻鬼仔，够钟我哋翻去食饭啦，唉，今日时间啊差唔多啦。 咁快够钟咩？ 下个礼拜继续啦。三 十 ，really？ 系啊，拜拜。 几多分钟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